第57集。 孟昭的亲生父亲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渣男。孟静那个时候是重案组的组长，工作很忙，经常加班至深夜，于是孟昭的父亲就趁机和公司下属搞起了办公室恋情。孟静去世之后，孟昭单方面跟那个男人断绝了联系。男人后来也来找过孟昭，想让孟昭跟着他的新家庭一起生活，但是孟昭极度冷漠地拒绝了。再之后，男人移民到了国外，孟昭就彻底跟他断绝了联系，连户口本上都只有他自己的名字。因为亲生父亲的缘故，孟昭一度对那种情感生活混乱的人没什么好感。 陆时琛，性别男，属性渣男，难道是最近加班太多导致心律不齐？ 孟昭打算等这案子结束之后，赶紧把本年度的体检抽时间给做了。孟昭刚走到停车场，手机铃声就响起来了。他一看，是卢阳打来的。这几天太忙了，他几乎都要把卢阳给忘了。 这小子不会还在试图查清赵云华自杀的真相吧？ 喂，什么事？ 喂，孟警官，你没事吧？ 怎么了？ 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，说市局连夜出警搜查疗养院，还说救护车在返回途中遭遇严重车祸。我看了车祸现场的图片，那辆警车就是你上次开的那辆，我还以为出车祸的是你啊。 我可开不起那么贵的车，那是我朋友的，他的确受伤了，不过现在已经没大碍了。 上次跟你一起的那个朋友？孟警官，你们已经开始查其他案子了吗？那朱衍被杀和赵云华自杀的那个案子就这么搁置了吗？我 卢阳，我知道你对赵云华自杀这件事情很内疚，但是这案子牵涉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，我比你更想查清幕后的真相。我只能说我们现在正在一步步接近真相，如果案子有突破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 见卢阳对查案一事仍旧没死心，孟昭敏感地问， 你最近是不是还在查这件事？ 我 说实话， 我上次不是说想去打听琳琅当年的那个男朋友吗？但是一直没能打听得到，我能接触的信息渠道太窄了，就算想查也查不到。孟警官，你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疗养院的事情跟赵云华自杀这件事有关？这两件事情怎么可能会有关系啊？ 行了，具体的案情进展我不方便透露，你就好好运营公众号吧，别再插手警方的事情了啊！上次你提供的关于琳琅的信息对案件进展很有帮助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听话不再插手这案子，等案件侦破后，我会给你透露点独家细节，让你做个深度案情剖析啊！ 卢阳一听果然就来了兴趣。 真的啊？那孟警官，我听你的，你说话要算话啊。 放心吧，我说话算不算话主要看你听不听话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开车去了警局。周奇阳已经从云崖科技调来了所有签约艺人的资料，他抱着资料回来，正好碰见刚要推门进屋的孟昭，周奇阳快步地走了过来。 赵哥，我跟云崖的人事确认过了，没有一个叫少奇的签约主播呀，我亲眼看着那人事主管在系统里检索了一遍，确定没有。 这是他们所有签约艺人的资料。那疗养院里救出来的其他女孩有没有在这里找到？ 也没有，而且那个人事主管说他们不可能签约未成年主播。 他们也没见过少奇？ 没见过。 少奇离家出走是因为想去做主播，那他后来到底有没有做成主播呢？ 孟昭拿过一份签约资料翻看起来，想了想，他给季真那边发了一张少奇的照片，然后又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去。 超哥，这女孩叫少奇，失踪前有可能做过主播，你帮忙检索一下有没有她做主播的视频。 发完消息，孟昭又找出程主任发给自己的那几张照片看了一遍。先前女孩瘦骨嶙峋的后背上数条触目惊心的疤痕，让孟昭在受到视觉冲击之余并没有注意到其他的细节，但这一次他仔细地看着女孩后背的疤痕， 发现这些疤痕浅淡不一，粗细也不均匀，似乎更像是长期遭受凝掠留下来的痕迹。 如果说这些女孩被关到地下室之前还遭受过长期虐待，那从离家出走到被吴微寒囚禁至地下室这之间，她们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主播性虐，会不会这些伤痕并不是吴微寒一手造成的，而是这些女孩被诱骗去做了非法的色情主播？ 想到这儿，孟昭又给张朝发了一条信息： 朝哥，对这个女孩的搜查不要只限于正规的直播平台，你想办法检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色情直播信息。 任边这个时候走了过来： 孟队啊，各个分局的排查结果都出来了，没有再发现其他能对得上号的女性失踪案件。 那个老人呢，有没有线索？ 老人就更没有了，每年的老人失踪案件太多了，还有家庭嫌老人是累赘，就算走失了也不会报案的。 那就扩大排查范围，不要只局限在明潭市的范围内。我这就去找徐局申请协查通告，把这次排查扩大到全国范围内。 孟昭正要起身，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来，是徐局打来的。 喂，孟昭，来找我一趟。 到了徐局办公室，徐局推过来一份文件。 来，看看这个。 孟昭拿起来一看，是吴维涵的取保候审申请书。他粗略地扫了一眼，问徐局： 吴维涵心脏骤停，真的假的？ 这还有假？看守所那边已经送他去医院抢救了。 他怎么会忽然心脏骤停？我之前半夜给他做审讯，他慌成那样，心脏也没出现问题，怎么会一送到看守所就心脏骤停？不对劲儿，这其中肯定有猫腻。 唉，吴伟涵现在以心脏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，你想怎么办？ 当然不批。如果取保候审通过了，那接下来吴伟涵就不用回看守所了，哪有这种好事？让他先在医院好好养着，回头我们派个医生去给他检查一遍，确定没问题了再把他送进去。 就按你说的办吧。 徐徐把那份申请书推给了孟昭。 你打回去吧。 孟昭接过那份申请书，又递过去一份文件。 这份协查通告需要您签字。 徐徐接过来，一边看一边问： 对了，你朋友怎么样了？听燕燕说已经醒了，后续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 啊，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。 上次去疗养院搜查，你朋友怎么也在场？ 孟昭索性借着这个机会把陆时琛参与案件的事情一并说了。 哦，他有家人住在那里，对疗养院的内部格局比较熟悉，而且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智商非常高，关于找到疗养院地下室的关键思路还是他提供给我的。 你这是给自己找个顾问呢。你朋友是叫陆时琛是吧？听说还是陆承泽律师的儿子。你要是觉得靠谱，可以把他吸纳过来做市局的顾问呢，这样也更符合流程 啊。行，等他伤好了我问问他意愿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忙去了。 接过签好字的文件，孟昭正要转身离开，徐局从桌面下方拿出一个长筒状的东西。 哎，小孟，你朋友伤得那么严重，我让燕燕去定做了一面锦旗，你先拿着，一会儿下班之后我跟你一起去医院去慰问一下他。 孟昭接过锦旗，抖开一看，深红色的旗面上书写着四个金色的大字：舍己为人。右上角是称谓，赠与热心市民陆时琛，左下角是落款：明潭市公安局赠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